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58集，踏火麒麟。那元凶被撞翻在地，滚了两圈，撞到一棵树干，撞得牙都飞了。那匹马上了坑边平地就想跑，然而猎户挡住了去路，那匹马只好后退，但是后边又是山壁，无路可退。猎户们也受惊了，他们打猎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哪匹马这么有本事，能从这么深的陷马坑里跳出来的。好家伙，当年赵子龙的粉定白龙驹在长坂坡也是掉进了曹军设下的陷马坑，那马就是跳上来的。马这种动物不似一般牲口，是十分受喜爱甚至被崇拜的动物，特别是战马和有灵性的宝马。猎户们数完动物秉性，本身对马杀人就有些疑惑，现在看到这匹马聪慧异常，而且绝对是一匹千里宝马，这么射死了未免太可惜了吧。一个比较懂马的猎户看的都有些傻眼了。 我说这是踏火麒麟呐！ 这品相万里挑一，看着也刚几岁，先灵活跳的。 这少说呀，能卖上2000两银子。 不止，要是碰上个爱马的，人家千金万金都肯买啊。 就在几个猎户犹豫的时候，那个刚才被撞懵了的元凶突然爬了起来，一把冲过来抢过弓弩。 射死他！ 说完，那人就对着那匹马放了一箭。就在他放箭的同时，一个红色的身影从树上飘了下来，落到那匹马的跟前，一抬手接住了那只飞来的弓箭，抬手微微一握紧，再一撒手，一阵夜风过，就见他手中的箭化成了灰，随风散去。几个猎户张大了嘴，有几个胆小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 妈呀，鬼呀， 红衣服的是厉鬼啊。 众人转身就想跑，林焰火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想跑？ 那些人刚转了个身，就见红色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面前，抬腿飞起一脚踹飞两个，正踹到那陷马坑了。林焰火将那群猎户胖揍了一顿，扔进陷马坑，最后坑边就剩下一个元凶。林焰火走过去，那元凶一看不好，就想夺路而逃。林焰火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而这元凶不过是个普通人渣，哪儿跑得掉。林焰火抓住他之后，一脚踹翻在地上，鞋底先对着他的脸踩了十几二十脚，踩得整张脸都成一张饼了，火凤才收了脚。 你怎么把他引进陷马坑的？ 那人被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了。 说不说？ 钥匙，我在炕上的草堆上放了一圈钥匙，和他偷走我的那一圈是一样的。 林业火愣了愣，摸了摸下巴。 妈，偷走了你的钥匙？ 说到这儿，林业火突然想起展昭半夜进林子说在树顶上找东西，这下子他倒是大致将案情串联起来了。 哦，原来你钥匙挂树梢上了，还以为被马偷走了，所以要杀他灭口啊。 什么？ 哎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。你说你怎么蠢成这样，还不如一匹马聪明呢。 说话间，林业火就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碰自己的胳膊，回头就见那匹马凑了上来，用脑袋轻轻碰了碰林业火的胳膊，大眼睛看着他，嘴里叼着一圈钥匙。林焰火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，接过钥匙揣进了怀里，轻轻拍了拍那匹马。 你当成是那串钥匙了吗？ 那马用脑袋蹭了蹭林焰火的胳膊，林焰火突然一捧马的脸仔细端详。 哇，近看更顺眼啊。 那匹马尾巴晃了晃，拍了拍林焰火，看着地上那个人，林焰火指了指他。 你要不要踩两脚？ 那匹马歪着头看着林业火没动的。 你不想动脚啊？我帮你。哎，我问你。 林业火跑过去蹲在那元凶身边，手指都戳了戳他。那元凶此时整张脸都肿起来了，猪头一样，只能求林业火饶命。 那个黄郎中有没有对不起你？ 林业火边说边从靴子里拽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，那元凶双眼紧紧盯着那把匕首摇头。 你是不是跟他媳妇儿联手害他？ 嗯。 他对他媳妇儿好不好？ 好。 他对别人好不好啊？我听说他做了很多善事。 元凶又愣了愣，最后无奈点点头，说自己一时糊涂，求林业火饶命。林业火冷笑了一声，匕首尖戳了戳那人的心口。 你估计天一亮就得挨铡刀了，不过嘛，我觉得就这么杀了你太便宜你了。黄郎中这么好的人还要被毒蛇咬死，痛苦而死不说，还要曝尸荒野那么多天，这么贱，难道就让你一刀痛痛快快的去？ 那人躺在地上直哆嗦，月光下林一火看着似乎有些阴险又有些邪恶，虽然他长得极为美艳，但一身红，表情阴郁地站在黑夜之中看着真相厉鬼。 哎呀，可惜包大人宅心仁厚，一定不会用凌迟这种刑罚的。要不我来帮帮你吧。 林业火晃着匕首似乎在琢磨，那人一愣，林业火站了起来，对那匹马招了招手。 哎，过来过来。 那匹马走了过来，还挺顺从的，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林业火。林业火从随身的腰包里掏出一条他在西北常用的防风纱的大纱巾来，给那匹马蒙上眼睛捂住耳朵。那匹马不解，躺在地上的人也不解。林业火让马儿退回山壁边，自己走了回去，到了元凶身边，抬手轻轻一点他喉颈哑穴。那人张大了嘴，只能发出恩恩啊啊的气音，一句其他的话也说不出来。林业火笑眯眯低声开口： 哎，你猜怎么着？ 那人惊恐地看着林业火，林业火一笑： 这叫天意，如果让展昭抓到你呢，你会痛快地挨一铡刀；让白玉堂抓到你呢，你挨一刀最多再挨顿打。如果让赵普抓到你呢，估计多挨几军棍。不过你的命不好啊，老天爷不想让你有好下场，所以让你被我抓到了。我林业火呢，这辈子最恨别人出卖朋友，背信弃义。你他娘的都坏出渣了，今天不玩死你，对不起老天爷一双眼。 说完，林业火一刀下去，元凶疼得直抽。林业火拍了拍他的头： 哎，小声点叫啊，别吓坏了我家小马驹，咱们不着急，慢慢来。 大概一个时辰之后，展昭等人在小五的带领下寻着味道，当然也有那些被林业火沿途拆掉的机关，终于找到了山上。就见山上林业火正从一匹踏火麒麟的头上拆下来长长的纱巾，拍了拍他脑袋。邹良见他完好无损，还跟那匹马处得不错的样子，又看到前边卸马坑里好多人，也松了口气。 你们谁是原委？ 展昭上前问。再看坑里那群猎户，一个个小脸煞白，一个劲儿摇头，受惊过度的样子，一起喊不关他们的事儿。展昭有些莫名，这时就听公孙喊了一声： 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 众人再一看， 就见坑边躺着一滩肉泥，关键是这血丝胡乱的烂泥还在呼吸。邹良瞧了瞧林业火，林业火轻轻摸着那匹马的脖梗， 是他自己摔倒的哦。 那匹马用大脑袋蹭了蹭林业火，甩甩尾巴。包大人随着大队人马上来，看到地上的原委也有些傻了。 这是…… 包大人话没说完，就听邹良开口：“ 摔得真惨，老天有眼。”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包大人看了看身边白玉堂，白玉堂瞄了一眼，点头：“ 摔得好惨啊！”“ 哎呀，确实摔得好惨啊。” 包大人无奈看展昭，展昭沉默良久，一拍手：“ 我去观摩一下踏火麒麟。” 说完展昭溜了，公孙跟在他后边：“ 我也去。” 林业火阴错阳差救了小马，又抓住了凶手，为了表示对他的奖励，包大人让人帮他摘了好些单子草回去。放下包大人处理案子不提，且说回到魔宫的其他人，这次不止众人回来了，连着那匹小马也跟着林业火跑回来了。他似乎相当喜欢林业火。展昭等人好好观察了一下，这是匹小母马，很活泼也亲近人，感觉像是多多的妹子。魔宫众老人家都来围观了一下这匹抓住了真凶的小马，岩壁仔细研究了一番：“ 这马的确还小呢，刚刚三岁半。”“ 呵呵。”“哦，比我还小呢。” 小四子一听眼睛就一亮，展昭摸了摸下巴：“ 多多比他大一点，长得这么像，莫非真是姐妹啊？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